好，星期二喝波桑咩又嚟到喎，哇！今個禮拜咧，我哋去一笪新地方啊，呢笪新地方咧，哇！真係好似大過以前唔少喎，睇起上嚟。 不過啲嘢又唔係好就腳 啊，都係 好似、好似成日都好似唔知漏咗啲咩喺度咁樣，成日坐嚟坐都唔安樂咁，唔知爭緊啲乜嘢咁。 新埋班係咁噶啦，即係有啲新嘢係嘛？有少少唔就手唔緊要嘅，坐多兩三次熟曬手噶啦，坐多三兩次。咁啊，另外啦，即係我哋睇今晚啲波之前啦，因為我哋個的啊，唔係的總，係阿馮總咧，琴日生日喎，咁啊都要同佢講聲生日快樂喎。另外又反萬 Candy 啊，今日生日係咪好似？ 係啊， 咁啊祝佢反萬大業咧， 蒸蒸日上， 又蒸蒸日上啦嚇，嗰啲咁嘅反萬 T 咧。就長買長有啦，係嘛？ 仲有反萬杯嚟 㗎。而家有反萬杯。 係啊，我諗好快出反萬飛機杯㗎啦。 飛機杯。OK， 好，咁就啱啱過去嗰個星期六啦，因為我哋今個禮拜開始咧就歐聯咯噃。咁所以呢啲強隊要打歐聯嗰啲咧，冚唪唥擺曬禮拜六。我講翻禮拜五啊，唔係禮拜六。哇，好耐未試過咧，一氣過咧一掃連掃五場，好耐未試過一路直落睇五場波啦。由五點半去呢個旺角場睇本地波開始，跟住就咧就睇咗半場嘅曼聯，跟住就再睇阿仙奴車仔，跟住谷氣啊，因為車仔就睇埋巴塞，因為瞓唔著啊嘛，谷氣谷到 係 啊，咁啊先講啲谷氣嘢先啦。曼聯咁啊，對於反曼嗰啲朋友嚟講，呢場波又出四四二四喎，呢場波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阿老費又嚟睇波啊嘛，呢場波 啊，老費一落場即係一嘈監場董事咧，就即刻就求證做嘢， send SMS 俾個求證， 使咩啫？唔使噶，佢呢啲即係玩政治玩到咁熟練，只要你坐喺觀眾席。就已經係一種壓力嚟、 即係監場董事喺度，你哋識做啦， 梗係要識做啦。 唔係點解江澤民點解死都要打啲還魂大補針都要出嚟握下手笑下眼瞓啊？呢啲係政治影響力嚟㗎嘛，係咪先？ 係啊，咁因為其實呢場波咧就曼聯就贏兩粒嘅，咁就好重點就係點解會贏兩粒，就係嗰個十二碼堅紅牌出場。咁其實嗰個波後尾時候睇翻咧，楊家。就好肯定㗎喇，第一就佢即係跌低嘅位置或者叫 contact 嘅位置就唔係禁區裏面嘅，係禁區外呢、這個之第一。第二呢就根本唔係 last man， 因為呢當佢禁區入面仲有一隻嘅，仲有一個水晶宮嘅後衛喺度嘅，所以呢第一根本呢喺禁區外犯規就唔構成十二碼、第二根本就仲有一個後衛，所以又唔構成 last man 之後就唔應該紅牌，咁點知十二碼就堅紅牌，咁啊俾呢個咧雲佩斯一射又入網， 全餐 啊！真係呢、這個波真係對於水晶宮其實好傷啊，踢少一個真係。 係啊，你話輸一球就根本就唔係好平常，其實呢啲強弱對壘係咪先？ 係啊。 但你話冇咗一個，同埋你知道，如果你翻半場翻更衣室，你睇到嗰度係唔入禁區嘅，你好氣頂。 即係仲谷氣啊！真係。 真係做球員真係好氣頂㗎。 係啦、又四四二四幾谷氣，真係大佬。即係水晶宮，即係之前同曼聯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即係如果仲記得曼聯。簡東拿即係起飛腳嗰嘢咧，就係 水晶宮， 就係對水晶宮啦， 就係對水晶宮 啦，真係仲唔谷氣啊，谷到上心口啊，真係呢、這個。 因為初踢呢場之前咧，我又覺得其實咧，係有得踢嘅， 係 曼聯有得踢，唔係水晶宮有得踢，即係我覺得係曼聯有得踢，即係輸唔曬喎，曼聯係。 曼聯輸唔曬。 係啊，但係你而家咁樣樣，基本上喂，老實講，你咁樣贏。凭咩啊，大佬？ 系啊，即系嗰个波，真系其实对于成场波嘅战局系真系有好绝对嘅影响 嘅，决定性嘅影响啦。 系啊，咁啊，当然其实嗰个波之前就即系水晶宫自己嗰个球员叫做耶迪纳克啦，即系15号嗰个球员就俾错波嘅，咁啊，但系。 即係楊格其實之前咧喺呢個插即係涉嫌插水之前咧，就已經有兩次都係插水噶啦。咁啊，但係第三次球證係受佢坤，咁啊冇計啦呢個波嚇。 唔係佢而家根本剩翻楊格喺曼聯嘅價值就係插水嘅啫嘛。 就係插水， 佢真係唔係第一次噶啦、啊，上季都好多啦。 咁啊，但係要球證配合先得噶喎呢啲嘢，冇球證配合咁啊。咁咪唔成事啊嘛！ 戰術之一，所以點解呢 叫做四四二四咯？ 係啦，所以老闆要喺觀眾席咯。戰術之一嚟噶嘛？呢、這個係 哦，啊呢、這個唔係反賣節目嚟噶，我哋好中肯咁講噶，大佬，好中肯啊，大佬。咁啊，另外一單啦，又係接連四四二四咧，就到阿仙奴咯喎。 哦，沙格啦。 阿沙格拿嗰單啦，其實啦，咁其實呢場阿仙奴場波焦點就一定奧斯爾噶啦。咁啊，奧斯爾呢場波就當然亦都係。表現得依然都係咁好嘅，其實講真嚇，咁、啊其中當中即係嗰個入球啦，就長傳呢個傑比斯長傳俾奧斯爾，就控得好鬼靚嘅， 一黐落嚟就一傳中， 一黐落去 第一時間射， 順勢傳中基奧特第一時間，哇！真係好精彩嘅入球。其實咧嗰場波和確特好少少啊，就已經敗敗收收搞掂佢啦。 當佢一粒啦，當佢入啦，一粒啦。雖然佢唔止一次機會，但我當佢入一粒啦。佢點不知佢一粒都入唔到。 真係嘥曬。其實兩個波都奧斯爾比嘅，如果冇記錯，真係嘥曬奧斯爾。 唔係有一球係韋舒亞比嘅， 韋舒亞比嘅， 韋舒亞藍絲嗰啲其實 但因為 韋 舒亞比嗰個決定就我覺得麻麻地，因為佢係俾咗個高波嘅， 係 半中腰上下即係咁上下啦，你頭立又好似掹少少咁，結果就好似係個叫做係輕輕叫個頭點一點啦、 嗯。 其實都佢都做唔到係控定射定係還是係頭槌，即係我覺得佢俾嗰個高度係唔係咁好咯、嗯。如果韋舒亞可以俾到個直即係斜線係地波咧，咁和可特會好做啲嘅。 咁、其實奧斯爾睇翻咧，自從08年八月之後咧，哇！佢嘅助攻嗰個次數相當犀利，喺歐洲嚟講係排第一嘅，仲犀利過美斯啊、沙維啊、法比加斯呢啲球員，即係證明奧斯爾嚟到以地波為主嘅阿仙奴咧，哇！真係生日 合緊曬我啫。佢而家嚟到奧斯爾之後，佢一第一場就已經破英超紀錄啦。 啊 即係 official 佢依個應該未必係 official 嚟嘅，因為一個。微博上面嗰個 Twitter 嘅其中一個 博客就寫咗就話奧斯已經破咗英超嘅全球紀錄。呢個全球紀錄咩全球紀錄呢係由人哋禁區數出嚟三分一區域，即係接近禁區外圍嘅三分一區域嘅全球次數同成功率係英超最高嘅， 係英超最高， 係啦，佢一嚟到已經破咗呢個紀錄㗎啦，因為呢個區域其實係好難全球好多嘅成功次數， 係啊，冇錯，因為多後衞啊嘛。 通常你知道英超點解會咁少打斜直線呢？ 係。 因為咧，通常英超嘅低即係中下游球隊，佢個防線係收得好厚 嘅。 如果你俾直線，你一定要人哋對方打高位防守。 係冇錯。 咁你先至有足夠空間俾個前鋒喺打斜走入嚟㗎嘛。 係啱。 咁如果佢條防線縮得咁厚，你一俾個直線，其實基本上龍門一出咧已經冇曬空間，係啦，壓縮曬空間。所以你會見英超係少好多直線，係就係咁解咯。而佢能夠可以做到呢個紀錄，係一個非常之。劲咯、 即系而家 除咗劲之外，我都讲唔到啲咩出嚟。 即系而家咁睇，系好明显就奥斯尔响即系阿仙奴里边咧，其实就好重要啦。喺英超里边亦都即系略显到，虽然呢一场都系主要净系对呢个新特兰啫。咁、但系都睇到佢嗰个嘅技术啊，真系相当好嘅。 新特兰我就本身就见到就有啲麻麻地嘅，尤其是嗰个艾迪杜里啊。 艾迪杜里系点咧？ 艾迪杜里啊，即系我。成日聽英文婆實聽到哮天多哮天多，係喎佢真係個英文名好鬼似哮天多。 阿啲多係嘛？ 阿啲多阿啲多 阿啲多， 我成日聽到哮天多，成日諗起哮天多。咁啊，同埋一個馬維拉斯，經常咧喺中場度咧就控斷咗個波， 係 同埋交失好多波，所以令到其實阿仙奴打咗好多反擊，加上基成勇，我其實覺得佢呢場波咧都係好多犯規嘅。變咗嚟計，我覺得其實佢有啲麻麻地咯，真 係。 同埋睇翻阿仙奴啦，阿仙奴呢場波，我覺得佢踢點樣踢法咧，就佢有三個中場。 係 呢場波， 冇錯。 佢踢嗰個陣式有少少相類似，有啲似4-1-4-1。 係。 就佢係揾 發明利就打防中啦。 發明利佢其實就唔係一個全防中嚟嘅， 係 全防守中場係一個藍絲， 係 佢係完全唔上， 係 係佢可以咁講係阿仙奴係踢兩個半中堅， 係 而因為佢係佢首先因為佢呢場波係沙格拿打中堅啊嘛， 係 佢有好多防務工作咧，佢其實要喺後邊幫沙格拿嘅。 哦，梗係啦，沙格拿佢本身唔慣 噶嘛。咁而變咗你其實基本上你右邊又係詹堅信，咁其實。亦都係踢咗一個半右閘啊嘛，係咪？你佢好多時要拉去右邊幫詹堅信， 係 咁變咗嚟嘅藍絲嘅作用係非常重要啦。 嗯， 而亦都可以見到藍絲係冇上一場咁多上去助攻同突破嘅。 哇！ 但係佢喺後邊做防守中場嘅部位咧，係非常之準確。 哇！但係藍絲場波都入兩球喎、啊，你咁講 係咯，佢就殺入去嗰下就 係啊係啊，同埋呢場波最主要就係發明嚟嗰個覆蓋率咧。 係 非常之高，喺賽後嘅一啲戰術分析嘅網站咧，見到佢走動個位咧，係全場都見到佢嘅，係、 嗯、 全個球場，即係有評論話佢係 fit 過上一次佢喺阿仙奴嘅發明嚟咯、 嗯， 即係佢經過喺 AC 嘅浸淫之後，佢比上一次仲 fit。 即係其實我諗發明 利即係 唔係即係有啲球員咧就好隔個領隊嘅，即係可能發明利就同雲加即係八字就好夾，咁就所以咧就真係佢表現得零舍好啲啦。 即係同埋你睇得出呢場阿仙奴布陣，佢好明顯一條腰骨咧就係基本上係一個奧斯爾同埋加藍斯嘅， 係 基本上你呢兩個球員咧。通常都你見到成場波都多數都唔入禁區 嘅，嗯， 而真正係入禁區咧，只係和國特同埋韋舒亞 負責做， 基奧特就凍住喺前面啦， 冇得計啦，基奧特因為一定喺前面， 凍住喺前面噶嘛， 佢一定要凍住喺前面，基本上直接入去爆破咧，全靠都係韋舒亞同埋呢個和國特，咁但係只不過真係和國特佢係位靚咯。佢現位靚、嗯，但係佢啲射術真係好差咯。 佢埋門嗰下都係唔得啦。 係埋門嗰下真係同亨利仲爭好遠。 咁啊，亨利點同？ 佢唔記得標佢出嚟嘅。 係佢呢個位置其實好雞肋，佢行佢速度夠快。 係啊。 同埋我唔知點解啦，新特蘭嘅左閘咧經常都冇影嘅。 走甩佢啦，成日 經常走甩佢喎，經常都好高位喎喺。咁變咗石奇，其實和確特質有好多次斜咳入去咧。是好靚嘅， 可能有關即係阿仙奴個閘位咧，佢都唔其實都有陣時會上嚟咧，咁其實係引咗、嗯、即係 引咗佢 咯，即係走甩咗。 呢場波恩健神就我覺得就未唔好太過高度表揚佢啦，因為我都覺得佢有好多低級失誤。 嗯、 包括傳錯波啊，甚至乎你一開波冇幾耐佢有球波，因為其實佢係有一啲中堅嘅特質喺度嘅，但係佢亦都係經驗唔夠，好似你開波咁冇幾耐咁上下咧，佢有一個頭槌啊，一個頂得好差嘅頭槌，就幾乎係頂咗俾對面嘅球員嘅，即係佢係你可即係其實係中規中矩咯，即係我係成日都揾佢同利物浦嘅馬田基嚟比，我覺得佢兩個係差唔多級數嘅啫。 哦，佢個馬田基嚟咁啊，詹堅神機會多好多， 多好多，因為多過雲斯頓啊嘛，利物浦， 哦、即係 Wisdom 啊，個 Wisdom 中結， 啱啱就壓咗嗰個位，咁啊你馬田基嚟咪冇乜機會， 但係 Wisdom 都冇乜 Wisdom， 係咯，Wisdom 真係都幾抌， 即係佢個 Wisdom 就死喺背脊咗。 一陣間講利物浦嗰時可以講， 咁沙格拿嗰個咧，沙格拿我講完㗎啦，我哋、 沙格拿嗰、那個我諗要睇啦，點解4-4-2-4化？咁啊其實個波俾直線啦，咁啊俾咗落去，咁跟住咧沙格拿就攬住咗啦個前鋒艾迪道理，咁然之後一射就入網嘅，咁但係如果睇翻咧一比嘅時間咧，其實嗱個波未入禁區嘅，咁攬住佢咁，但係叫個球證咧係去到嗰位就先至掹住個雞嚟吹嘅。其實咧我就覺得第一件事啦，就係咁嘅情況之下，第一件事根本就已經係一打一，一打一就 因為呢個 last man 噶啦，就算你唔吹十二碼。都應該要紅牌出場，沙格拿，因為就佢嗰、那個犯規嗰個動作係相當明顯， 相當明 顯，一定係 last man， 一定係出場。 即係佢係好明顯係一個技術犯規嚟。 係啦， 即係就算佢唔 做任何好凶悍嘅攔截，佢都係超技術。 係啦，先唔講話嗰個波究竟佢得益規條嗰度點解唔俾咁啊？呢個一定係要出場。第二咧就係其實睇翻個球證咧，其實嗰個雞咧就吹早咗啲，其實都可以再等嘅。咁啊，不過咁球證吹咗雞咯，咁啊冇法子啦。我覺得個爭議性比較離譜嘅，真係個 last man 嗰個問題啦。 係， 真係冇可能唔講沙加出場嘅呢。 即係佢話佢吹咗先，吹翻轉頭呢、這個 OK 嘅。但係沙加拿嗰個基本上係應該要出場咯。 咪係因為你攬住佢，你先吹啊嘛。咁根本即係有犯規係正常係存在啦。咁啊咁 而且仲要係單刀嚟㗎。 係咯， 一過咗就單刀。 last man 咯，係咯。咁所以根本冇可能唔係紅牌㗎呢個波嚇。所以就新特蘭呢個波就有啲可惜㗎，因為當時就應該係 1-1， 因為就之後阿高斯爾尼又鏟低咗即係新特蘭嘅球員，咁就即係攞咗12碼啦，係嘛？咁啊，高斯爾尼就有時熱血就夠硬淨嘅， 但係佢落腳嗰球又係魯莽咯，因為佢隔離仲有一個人包到，佢根本就唔使瞓。 我就始終覺得呢個球員仲係即係相對都係比較魯莽啲，有時覺得咁，但係係硬淨嘅，係硬淨嘅呢個球員。咁啊，但係最後嚟講啦，即係。 即係佢呢度追唔翻，即係或者追唔翻之後，即係就算佢入完十二碼冇耐，跟住就藍斯入球， 藍斯入波咯， 入咗兩波，跟住就拉翻開啦。 係啊，咁啊，但係始終新特蘭而家咁樣嘅走勢嚟睇，就真係掹啲喎。 但係其實佢呢場波嘅攻勢係有威脅嘅喎，新特蘭 係啊，唔係冇料到㗎。 其實佢有啲似西布朗嘅話，好近磅，但係就真係欠啲運咯。 我諗呢個波係好大影響啦，因為如果阿仙奴少打個中堅就真係 佢而家呢個攬緊呢個應該係 阿沙加拿咯， 沙加拿嚟㗎， 即係攬住艾迪道理咯， 艾迪道理啊， 係啦，艾迪道理嚟咯嚇。咁啊，所以呢場波阿仙奴就誒喺攻擊上就 OK 嘅，咁但係基奧特傷咗喎，好似聽聞。 Oh no！ 基奧特傷咗就結啦，即係我陣間會講歐聯嗰陣時咧，因為如果基奧特唔出得咧，哇！對於佢哋個前鋒線真係影響非常之大，我覺得。 咁我覺得暫時佢喺歐聯分組賽，阿仙奴都係超嘅，咁我又覺得，不過冇咗奧林比亞高斯啫，而家係冇咗個提款機係咪先？起碼如果你嗰組有奧林比亞高斯，起碼有三分先。 嗯， 即係坐三望六嘅啦。 但係佢嗰組又係硬嘢嚟㗎嘛，歐聯。陣間先講啦， 好啊，陣間歐聯先講啦。好啦，咁啊睇完阿仙奴，講完曼聯啦，呢兩場四即係所謂4-4-2-4啦，跟住啊要到我哋今晚焦點咯喎。 哦，你嗰隊 梗係啦，車路士對愛華頓啊嘛，12:30開波嘛，即係呢個夜晚嘅時間。 尾場啦，英超嘅星期六 叫做尾場啦，係啦，冇錯啊。 因我就好慘嘅，因為當晚咧我又同阿卡會爭電視。 哦，嚇死我咗！ 因為佢又要睇多蒙特， 哦， 我就要逼住喺個電話度睇車路士，好辛苦。但係我呢場波我亦都要高度表揚愛華頓， 愛華頓係 呢場波主角絕對係愛華頓，唔係車路士。 係， 所以如果聽眾你哋想揾翻呢場波睇咧，千祈唔好用一個車路士嘅角度去評論呢場波，你一定要用愛華頓嘅， 或者你用即係係啦幸災樂禍嘅心態都 OK 嘅。 因為我知道好難，好多人睇，即係好難，好多球迷睇波好難用持平嘅角度去用兩隊波嘅角度去睇，佢梗係會 take side 嘅， 係冇錯， 冇可能嘅。即係但我如果你真係要 take side， 我建議你係 take。愛華頓咯，你會 或者當睇下一場點樣即係一個領隊點樣賴嘢嘅角度去睇咯。 哦，唔係講，我諗其實就咁樣講啦，因為車路士要歐聯啊嘛，咁啊喺陣容上咧。就有啲輪換嘅，嗱，我哋成日講馬達咁耐都冇正選，今次就正選啦。 今次咪攞嚟孭鑊咯，喺我角度就肯定俾人。 咁啊，前邊另外就擺咗阿伊杜奧，就擺前邊。 新加盟嘅伊杜奧。 係啦，咁就另外中場就米基爾就擺翻房中嘅。 米基爾搭拉美利斯 啦，冇錯，搭拉美利斯。 另外就呢個舒爾尼有出嘅。 係啦，舒爾尼就有出嘅。 馬達另外仲有係 夏薩特咯，係啦，冇錯啦。 五個啦。 係啦，咁就。愛華頓嗰方面咧， 中堅做一個， 中堅咪路易斯咯，路易斯帕泰利， 係 啦，冇錯。 伊雲奴會繼續打啦，另外一邊係 A 高 ，A 高 係啦。咁啊，至於外華頓嗰方面咧，巴里打呢個防守中場咧，相當之重要， 非常犀利， 相當之重要， 救命，跟住救咗外華頓。 呢個真係一個Best Buy 嚟㗎啦， 係啊， 不過借嘅啫 嚇。係、啊，因為其實響呢個第一集我講巴克利嗰陣時咧，都提及過咧，嗰場波點解防守做得唔好，就話巴克利經常就推波上，咁啊，但係咧就費南尼因為打 boss to boss 咧，就經常性都上埋，咁就變咗咧。個中場防守得翻個奧士文，你啲奧士文就唔係嗰家打防守嘅。 奧士文都係細粒嗰啲。 係啊，都係搏腳嘅啫。咁但係而家巴里咧就打咗防中位，佢就唔上。 佢就真係咧做到咧，我之前喺曼城講要 lock 撚死佢喺後邊，唔好撚俾佢上嚟助攻。 係 呢隊波又啱佢踢啦。你見到呢場波巴里。愛華頓有一球係真係伊度奧傳翻出嚟係空門嘅。 係啊。嗯，唔係 半空門， 舒爾尼傳翻俾 舒爾尼，俾阿伊杜奧，伊杜奧射空門，巴里咧就 last man tackle， 係啦， 呢個波就好緊要啊！ 呢個波啊，講明佢根本話俾你聽，波而家英格蘭最好嘅波 winner 嚟嘅， 係 佢真係可以咧好多 tackle 係攞唔到牌嘅，佢可以捉摸到呢種尺度，捉摸到爐火純青。而家你睇曼城咪傻仔咯，要揾邊個嚟打防中咧？揾 Watwell 啊！你睇下而家 Watwell， 你就賣咗個 Watwell 俾你換翻一個巴里嘅級數，你都頭痕啦。 唔係巴里第一件事啦，佢喺呢個防中位有經驗，防守又穩陣，咁啊可以釋放巴克利添啊！ 當年利物浦啊，謝老四就係點名就係要賓尼迪斯買 巴里，係啊，我 你代替呢個沙比亞， 我都記得係啊， 但係最終買唔成啊！ 最終買唔成啦，因為派利啊嘛。 啊，咁啊，所以就其實呢場波，巴里固之然係打得好啦。咁啊，其實就京一好讚佢嘅防守喎。其實有啲咩有咩要點講 嘅防守？呢場波首先一樣嘢咧，我一個好性感嘅領隊咧。居然打到好密實嘅陣容出嚟，即係佢揸住呢一班啦。譬如你而家都嗰個陣容，咁佢首發陣容係即拉域啦、米拉拉斯啦、巴克利啦、賴斯密夫啦，係啦， 另外仲有奧士文啦、 奧士文啦、巴里啦、高，即係呢啲全部係莫耶斯教嗰陣時嗰啲兵嚟嘅， 係 多咗個巴里，冇咗個費蘭尼。費蘭尼當初投嗰幾季喺愛華頓咧，其實都係一個防守中場。 係啊，冇錯。 佢喺愛華頓個數據咧，全球成功率係近乎100%。 嗯嗯。 佢所以當初如果佢踢呢個愛華頓防守中場，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密不透風嘅。 但係個問題係佢越嚟越全能，就越打就越上。 當你發現咪好似耶托尼咁咯，當你發現原來個進攻嗰個級數係唔下於佢防守，甚至乎仲高過佢防守嘅話，你做領隊就會自然會解放佢嘅能力。 係啱啊，因為佢有咁嘅能力。 即係你好似耶托尼今季喺曼城都入兩球罰球啦， 係 你又冇可能真係完全 lock 死佢後面做防中。 哦，咁啊唔係，係咯，同埋佢始終都喺法國都係打一個攻擊中場嘅。 咁變咗咧，巴里 lock 得喺後面咧就啱曬啦。 冇錯， 就完全可以打到馬天尼斯嗰種方格，而馬天尼斯咧亦都放棄咗佢。 佢調整。佢調整， 居然 調整咗佢進攻模式， 終於都放棄咗三中堅啦。 唔係佢改咗，佢真係睇住啲餸嚟食啦。你見到佢呢場，佢真係黑，即係佢真係打咗佢唔係主要全部打曬地波啦，佢唔係打啲好細膩嘅波，但係佢即係當然車仔有問題咧，但係佢不停咁斬波入去，你見係好多次喺車仔禁區六到十二碼頂好多次㗎。 即係我可以同你講，佢已經喺英超裏面咧打滾咗咁多隊咧，佢已經明白到識得點樣玩啦。 係啦， 你而家我哋咁鍾意嘅史雲斯， 係 你哋我仲依然見到啊，包括啊，你好似上香土嗰啲，佢哋以都仲係覺得史雲斯嘅功勞係歸功於呢個羅渣士嘅。 係， 當然我都認為係。有好大嘅功勞，但你唔好忘記當初嘅總工程，即係當最初嘅設計師係 馬天尼斯， 即係佢個基礎來自馬天尼斯。 係， 成 二偉根亦都係啦，好明顯你 好明顯係啦，都係來自馬天尼斯。 咁你變咗到而家呢一隊波，喂，老實講，而家佢真係可以發揮到 將佢發揮到殆盡啊！因為點解咧？佢混合咗一個西班牙模式嘅踢法，而佢又好似佢又有一樣嘢同羅渣士相謀合喎，佢唔會用死西班牙風格嘅喎。 係啊， 有啲位置咧，佢真係要踢翻英式出嚟，包括啲波 winning 啊，同埋一啲 early crossing 啊，你一定要做翻呢啲，先至可以喺英超打三十幾場可以去立足嘅喎。同埋佢係。另外混合咗咩西班牙元素呢，包括防守啲圍逼搶係做到好足，同埋我曾經講過，如果一個前鋒你好似摩連奴咁，第二場對曼聯咪唔知點樣用喺前鋒嗰種防務工作咯，你正常嚟㗎，如果你要防守，你條防線推出嚟，咁你前鋒理論上冇嘢做㗎嘛， 走翻後咯， 你一定係要向後壓縮，將對手壓縮喺個自己嘅中場範圍裏面，等佢哋冇曬全球路線同思考時間嘛。呢場波呢，謝拉域啊、米拿拉斯，尤其是巴克里啊，喺前場壓迫嗰種工作係做得非常之好，好多時你見馬達啊、夏薩特喺嗰度呢，係已經俾佢逼曬， 其實佢哋係做唔到幾多突破嘅， 冇突破做到嘅，因為車路士我就睇翻佢下，即係尤其是下半場，哇！真係睇到我真係人都敏啦，真 係。最服嗰個咧就係叫安祖舒出嚟，佢啊中曬馬天尼斯服啦。呢場波其實佢最冇發揮嘅。 係， 我覺得其實。我睇就其實幾個人都出事啦，車仔 出事㗎。 米基爾啦、拉米利斯啦、戴維魯伊斯啦、伊杜奧啦，即係其實即係數數問問，夏薩特都領領地嘢。 我可以講啊，你話 即係馬達，你話馬達係都係愛嚟。 你話對曼聯嗰場係戰術啦，我唔撚信佢而家連輸呢場都係戰術。 呢場就一定 唔係戰術。呢場一定。 如果你要鬧佢排陣，屌你老母，點解你一定要安排伊杜奧即刻落嚟咧？ 係啊。 我真係唔明白，同埋你說咗馬達咁耐，點解你要喺呢場波？喂，你摩連奴又話收風好撚勁嘅，又話乜撚嘢邊撚個洗波撥你都知嘅，係咪先？點解而家呢場波你會咁樣戇鳩派一個已經好撚老又好撚多耐冇踢咁壓迫性咁強嘅聯賽嘅伊杜奧落嚟？同埋仲有呢個馬達，你說咗咁撚耐。 同埋你見到明明個排陣出咗問題，佢完全唔撚換人嗰下古怪嘛。 最撚激撚氣就係屌你咯，最撚唔好睇嘅米基爾你放落嚟啊嘛，大佬。 你見到佢撐啲咩㗎？佢就係唔調動啫嘛。佢話俾你聽，喂呢啲友係唔撚掂㗎。 喂，你仲有咩啊？你 俾嘢做俾個老細睇。 你仲有阿祖兒去咗邊啊？點解你唔用佢啊？ 艾森唔知啊， 艾森唔知啊， 我真係唔明嘅喎。 唔係拍廣告啩？ 唔係，不過咁樣啦，我講翻，我有啲有啲 point 唔係好同意嘅。其實我覺得米基爾嗰場波係我睇咁耐打得最好嘅一場。講真嘅，因為佢嗰日咧嘅 tackle 做得係相對比以往嘅好，個 position 亦都 OK， 亦都相對以往嚟講係積極嘅。好坦白講，打得唔好邊幾個呢？第一個要鬧第一件事，大衛路易斯。 大衛路易斯加泰利呢兩個簡直係災難。 我諗大衛路易斯我唔明白佢自己打緊咩位。佢根本成日出嚟，身為中堅自己出嚟飆波。 唔係嗱，嗰場我覺得咧，大衛路易斯係 key man 嚟嘅，經常啲波都係佢派出嚟嘅。其實中場 我可以話啦，呢樣大衛路易斯呢樣係。保亞斯中落嘅， 係 佢容許，因為佢保亞斯其中一個戰術咧，就係用大衛路易斯高調 發力啊嘛， 係啊，用 即係佢做 starting point 啦， 用我哋打機個方式，佢經常放 LB 加 Y 俾前鋒，係咯， 佢係做個攻勢嘅，即係起最 係啦，冇錯 點啊嘛， 其中一個點，呢個就保亞斯中撚落， 唔係，但係你個領隊可以。喂，你可以半場換走佢咁啊，但你冇做到嘛？ 係咯， 咁呢個責任唔係喺球員度，即係你唔可以賴上手。 如果你真係換走大衛路易斯，其實即係話俾你聽，你根本排個首發陣容嗰時已經犯咗錯誤啦。因為你係基本上冇好少球隊會中場換中堅噶嘛。 係 完全會適應。 咁你可以調走個中場推佢上打前啲咯。即係唔係未打過賓仔都試過。 其實而家呢場波最慘咧，就係咧。爱华顿系临完上半场之后， 就之前入个波嘛， 变咗嚟嘅咧，好难。 系啊， 真系好难。 佢嗰个入波嘅时间系对于爱华顿相当好。 佢系仲要入完波翻到更衣室，仲可以排一个防守嘅阵式，重新咗一个定一个防守嘅战术。呢样先令摩连奴最捻恶顶。摩连奴唔系又用翻嗰招，去到60零分钟，然之后50几啊。 就開始掉撚曬啲前鋒出嚟，然之後慢慢攻。 佢由頭至尾都係將個波俾人嚟做啊嘛。 其實根本 咁你見到成場波車仔有幾可真係自己猜個波， 即係根本上 猜人哋啫。佢下引人哋埋嚟，佢有即時空位，佢先搶個波交出去㗎嘛。 佢到而家攞埋西甲冠軍，其實佢翻到嚟英超，佢嘅戰術同四五年前根本就冇兩面。 冇㗎， 唔係我諗講翻轉頭啦。其實如果睇翻統計數字咧。咁就其實車路士嘅攻勢係好多， 係攻勢 22次射門。其實摩連奴喺賽後嘅訪問都已經提及過㗎啦，即係究竟呢場波緊係咪 deserve to win 咧？第一件事就佢 absolutely not 啦， 你梗係咁講啦，大家知道，大家你知道你立場， 唔係知道我立場嘅啫，即係自己 咁啊，俾我講埋先。第一件事咧，就射有22次，做到22次射門咧，都叫做。佢覺得啊，即係從一個 deserve to win 嘅呢個角度嚟講，攞22次射門就叫 OK 嘅。但係另一個角度嚟講咧，另一個角度佢講有22次射門，但係一球都入唔到，同埋睇翻佢嗰個嘅即 係 嗰個嘅on target 嘅次數得個六大次咧。就根本係唔 deserve to win 嘅、 啊， 所以根本佢嘅賽後訪問咧係冇嘢講到出嚟。 咁、哦、其實啲語言藝術係高超㗎、 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我啱啱睇到一篇嘅評論講摩連奴咧、當佢即係摩連奴開始評論話，即係我哋要長遠啲睇到球隊啊，即係開始講緊啲後生仔啊，咁就呢個時間咧。咁我諗嗰位車仔嘅擁等咧，就要擔心 心涼下， 開始要擔心啦。究竟講摩連奴係咪開始真係有啲叫做 down track 啊？ 即係所謂回堂，或者係已經係宣告 江河入下。我其實開始有啲感覺上咧，佢今次翻嚟咧，好大機會會再被炒一次咯。 啊，又炒咯！ 真係俾我講中啊！阿遊王車翻嚟係真係想炒佢㗎係嘛？ 係嘛？ 為咗炒佢而 為咗請佢 為咗炒佢而請佢翻嚟多次。 始終你遊王本身根本個 firstChoice 唔係佢啊嘛，遊王最想請嗰個叫哥迪奧拿啊嘛， 咁肥賓啊，我心裡肥賓頂到頂得貴， 唔係肥賓好難啊，肥賓因為佢本身車仔嘅擁趸都唔中意佢啊嘛， 我等我插佢嘴啦， 切咧嚟咗啦，切咧， 咁梗係唔會揀肥賓啦，肥賓俾球迷串到咁盡，又話係暫代領隊，屈咗咁耐大半季，攞咗個杯攞個彩俾我就走啦，梗係喺最風光嗰年， 即係我認同阿獅子，其實即係獅子成日都講肥賓其實係一個好領隊，呢一點我係完全認同佢嘅。即係你好明顯見到同一批人喺令即係只係過咗一個暑假換咗個領隊踢到一撇咩嘅屎樣出嚟你就知啦、即係嗰個打法嘅限制令到個球員令到啲球員嘅發揮係完全係差咗囉。 我諗有講少少伊度奧啦，其實就嗱如果你睇返場波呢，就我諗即係正如經一所講啦，佢已經係有兩年喺俄羅斯嘅聯賽嗰度呢咁就打滾啦，你知俄羅斯聯賽嗰個嘅即係硬淨程度就真係爭啲，同埋佢本身其實喺俄羅斯表現好普通嘅啫，好坦白講。咁但係呢其實我諗睇返場波嚟講呢，我諗佢有少緊張啦，有少緊張啦，有幾個真係好大嘅機會都即係炒咗啦。咁就但係佢啲速度我見到佢啲涉位有一兩球波都返到嚟嘅，我會俾多兩三場時間啦。 但係佢都話爆發力係好似冇乜啦呢場，即係佢但係佢啲走位啊、傳球啊，即係一啲意識上嘅佢仲喺度嘅，即係佢仲係有佢嘅卡士。 我可以咁， 但係佢冇咗佢即係以前我見到一嘢係嘣咁爆發力一過就跑 滾。要我覺得要時間嘅， 即係仲未見到。 因為首先一樣嘢咧，首先一樣嘢咧就係愛華頓咧。基本上 送到後， 其實呢場波我覺得有少少摩連奴係俾翻個主導權愛華頓嘅。 佢 係好多時，其實佢冇咗 possession。 係啊， 場都 因為佢唔打 possession。 佢係想，但你用翻一個需要有 possession 嘅球員，同埋上季踢開有 possession 嘅球員去打反擊咧，呢個係好危險嘅。同埋咧有一樣嘢，呢樣嘢又要歸功於馬天尼斯啦，因為佢係令到伊度奧係唔夠時間熱身啊。 係， 佢嗰個防務工作咧，我話俾你聽啊，前面嗰幾個包括嗰個邊個愛華頓嗰、那個， 前面積拉域， 同埋積拉域後尾都下半場換走咗啦、但係都 keep 住尼斯密夫啊、巴克利嗰啲， 尼斯密夫係好犀利， 全部喺前面夾斷呢啲波啊，呢度先攞撚命啊，佢真係每我納帕亞起碼有三四次咧，車路士係打反擊嘅時候咧，個前面咧係夾撚前鋒係被夾斷啊， 唔係，我諗咁樣啦。其實第一球波依度一開波冇幾耐，有球波咪依度頭槌嘅，頂高咗嘅。其實如果呢個波假設係因為係頂入咗嘅話咧，我諗個古仔會好唔同。 咁梗係唔同啦， 古仔會好唔同啊！成件事。 同埋你諗下，今場波個發動機係。即係米基爾啊嘛，即 係戴路易斯啦，戴路易斯， 我都係同意係戴路易斯。 我覺得上半場見到武林帕特咧，咁做波就個責任就交俾戴路易斯咯。上半場我覺得好明顯嘅。 路易斯做波死啦，大佬！ 咁所有攻勢都係由佢發動咯。 唔係，其實 好不幸嘅。 其實我下半場咪見到最猛一樣嘢就車路士啲攻勢咧，就高波吊埋佢嘅好多時。啊，大佬，你中間有件馬達，中間有件夏薩特，佢根本上就全部自己打散手波。 始終都係冇一個，即係除咗林柏特之外咧，車路士已經冇咗一個中場大將。 係， 我講嘅唔係防守中場，係真 領軍嘅 領軍大將， 即係中場中 commander。 嗯， 係啦， 即係落我打你點走， 我 點走，我點俾波。 好 classical 嘅 football 嚟計咧，佢叫中場大師。 係。 Mastro 啊，英文嚟講即係斯丹啦，就有個錯叫 Mastro 啦。哦，咁啊，喺呢個多年老嘅體系 好難啊， 就唔會有呢啲球員㗎啦。 需要佢嘅體系係唔需要。 佢嘅體系，佢體系如果講翻一個。即係當全盛時代個摩連奴就會係兩邊咯， 係啊，即係打兩邊打防反，嗰個就係即係頭幾季嚟車路士 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依場波迪布尼其實打後備嘅，咁就但係點解就我覺得點解唔出佢 早啲出去咯， 係咯。不過今場我想有個思考就係佢會唔會都流力流得好緊要咧？因為即係周中呢場對加拿大， 肯定係流力， 流力就 流力就肯定㗎啦。但係佢 快就瀨嘢， 即係但係你睇翻 到咁犀利就。唔係 流力就肯定啊，但係輸波之後見到佢塊面黑，亦都肯定㗎啦。係 啊， 即係呢個一定係堅黑，唔係 唔係一定係佢個估計係錯咗，係 失咗算嘅。我諗即係可能係阿馬天尼斯係陰咗佢一下。 我估佢唔預輸咯，即係佢 梗係唔預輸啦。 最好就1-0完場， 係啊，最好 再唔係就和， 悶悶地咁 唔係輸。 其實好坦白，佢出伊杜奧馬達、安祖斯翠、夏薩特呢啲陣容，其實贏愛華頓好坦白講係應該，應該嘅喎。咁但係打到咁樣，咁梗係摩連奴梗係黑啦。 但你始終咧， 佢責任咯。 但係始終咧，今場波你有三個球員，一個泰利，一個馬大，一個伊杜奧咧，係冇熱身啊嘛。 係啱， 好撚重要㗎呢樣嘢。 哦，泰利唔想，泰利都有打。 泰利 之前幾場都係正常，聯賽係用得佢。 反而路易斯仲踢得少啲添，講真就咁，我諗就真係路易斯啊馬。真係路易斯， 路易斯 就我就真係對於路易斯佢就好唔滿意㗎啦呢場波。 即係佢要孭鑊㗎啦， 其實佢又得落英超我都覺撚得，屌你諗乜？尤其是嗰啲討論區， 佢都爆咗多次㗎咯， 成日喺度讚佢乜入波，屌你老母軍！即係歸根究底，你中堅始終一樣嘢係要。防守係最重要的，唔係計你射波 又。同埋佢防守個技巧都唔好啦。 你唔好忘記當初一個鏡頭就係佢當初失撚咗個波，阿安察洛提話鳩佢仲要話乜撚嘢啊？唔係我錯嚟嘅喎，呢個屌你！ 唔係佢，我覺得佢 都記得個鏡頭啦。 佢嗰個即係佢嗰個防守意識係差唔多近乎零咯。 佢嗰個防守技巧都唔好啊！佢成日一 tackle 個波，如果我上年都有講，經常都係用個手彈先嘅，大佬肯定隻手搲下搲下搲下搲住嚟嘅。咁啊，呢啲球員咁多犯規。哇，都好大鑊、啊！ 其實伊雲盧域係幫佢頂唔少嘅，呢即係就算由上季好，今呢場都好，其實好多時候伊雲盧域幫佢補咗好多王， 啊、 即係就算泰利佢做唔曬嘅，伊雲盧域都幫到手。咁但係最終你就係、是、你見到即係成場波就係愛華頓好多球都係喺個禁區裏邊，即係嗰六碼到十二碼嗰啲位冇理由，即係以前你硬衰啊，你英超嘅球隊冇可能俾人哋咁輕鬆喺度頂，因為好多球都係。你見到一個愛華頓藍衫嘅即拉榮又好，尼史密夫有嗰兩條友，喂，好似冇人 mark 佢咁喎，即係佢好輕鬆咁升高，哎呀一壓，哎呀過咗龍啊，哎呀唔好意思，下次再嚟過啊。 唔係啊，逼科存在咗個輸頭槌咧，呢個情況好多年㗎啦。 但 包括利物浦都係㗎。 但你冇理由冇人去跟住佢㗎嘛？嗰個輕鬆嘅程度係佢三兩個身位都冇人。 哦，咁啊梗係啦。 嗰個問題。 阿路易斯飆咗出去㗎嘛？ 即係好多時呢啲鏡頭有一部分係路易斯啦，咁但係路易斯。 啊、路易斯走咗出去啫，有冇人幫佢補咧？ 有，伊雲路位都幫唔到啫嘛。 到咯，咪就係、 是，唉，即係所以有時啲嘢。總之呢場波其實咧，如果喺車路士擁躉嚟講啦，一個我自己一個 Kenny 咧，都係唔係好滿意噶啦，即係睇到眼火爆，即係慘啊 ！Kenny 就即係直情即係生，即係今日Happy Birthday 都搞到咁樣嘅格局。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咁用法好似鬧人咁啊！係啊，又諗起啊邊個 Happy New Year 嗰啲啊！ 你話慘唔慘？好啦，咁啊講起場焦點啦。 講開車路士，講少少花邊新 哦，有花邊係 有咩事？ 舒夫真高轉咗行 喎。打高爾夫球嘛， 打高爾夫球。 我以為選美添， 轉咗好耐啦嗰個。 Sorry， 即係啱啱睇到佢有個新聞就 BBC 嘅，就係因為已經轉咗行打高爾夫球啦。 係咪打職業先？ 唔係 真係打職業。 職業啊， 係啊，職業。 咁堅， 但係第一圈就出咗局啦。 哦，正常啊， 正常啊，即係同當年阿 Michael Jordan 去打。打高 打棒球，打棒球， 棒球都有， 棒球啊，嗰啲都係咁上。 佢簡直打職業棒球添啊！ 係咯， 佐敦就 梗係打職業啦，職業球員轉翻行都打職業啦。 係啊，不過唔使擔心嘅，通常打 golf 咧高峰期大約四十歲都係高峰期嘅。咁蕭申都仲好後生啫。 緊要佢就算成績唔好唔緊要，我睇嗰啲相咧，如果佢賣高爾夫球用品咧，幾撚有型。 但係佢。你知道佢以前喺米蘭咧，著阿瑪尼成日都做阿瑪尼嗰啲，你係唔知點解啲人去完意大利，咦型咗㗎喎？係 㗎！ 你無論佢之前幾嚿，即係個樣幾咁薯都好，哇！經過嗰啲浸淫咧，嗰個真係自裝之刀浸淫過之後，完全唔同曬。 我而家睇佢好嗰幾幅相都睇㗎，好有型 啊！ 有型，即係佢本身都 佢都有嘅 ，OK 嘅，同埋都 keep 得幾 fit 嘅。就算佢收山嗰幾年喺基庫大拿姆都。 烏克蘭人始終都係有翻咁上下樣 㗎嘛。哦，梗係啦， 不論男女，可唔可以專才引入下啲啊？香港都幾缺乏呢啲人口。 哦 ，OK， 好啦，咁啊，我哋上半場時間哦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半場再嚟過。 點解你哋成日講啲由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咁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咪兩三條牛肚絲已經啊？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狗肉嚟㗎？ 咁 咧 唔得㗎。 但係講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個罩呢度，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怪喎，唔係講少喎， 但係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可以 搞，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就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個 hold 住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攞面， 男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服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